病向浅中医，大家都必定认同。预防胜于治疗，更加冇人会反对。 当大部分人打咗针，香港先至可以逐步回复以往嘅生活。 疫症万变，人情依然。 我成日都问，究竟企业仲要守到几时呢？ 我衷心希望尽快战胜疫情，等分隔两地嘅家人朋友尽快团聚， 走出逆境，重新出发，绝对系指日可待。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九点，香港家书，人情不变。 伴你全人类过瘾，一起开心有边过分？长夜漫漫，欲罢不能。 喂，一於跟佢玩咗先至瞓。电视真人 show 玩系830主持谭琪琪，组队挑战刁钻项目，由荒岛求生、徒手攀登至山崖，戒手机一日，玩到体验死亡，尝试突破自己，反思人生。星期六晚十点，港台电视31。 千禧年代系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2021年7月2日，警员铜锣湾遇袭，疑凶刺刺受伤不治。41岁酒店员工初步确诊带 L452R 变种病毒。警方继六四后七一再封闭部分维园范围。习近平宣布中国已实现首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星期五的早上八点十分，欢迎收听收看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的千禧年代。现在温度是摄氏30度，相对湿度是80%的。香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天气炎热，市区的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区会再高多一两度的。而天气展望周末期间就是日间酷热，不过下个星期初就骤雨会增多噶啦，咁啊请大家留意啦。嗱，继续咧同大家讲一讲咧一啲同疫情相关嘅议题先。啊，寻日咧有一名41岁系做清洁工嘅女子咧就初步确诊啦感染新冠病毒嘅，咁亦都咧涉及到啦 L425R 嘅变种病毒株，属于本地源头不明嘅个案。嗱，佢喺三处嘅地方咧系做清洁工作噶，包括咗咧鸭脷洲嘅冠南轩同埋浅水湾南湾道12号 A 号嘅二号嘅，咁啊做兼职清洁啦。另外咧，亦都有喺油麻地红茶馆酒店度咧做兼职嘅工作。而油麻地红茶馆酒店咧，就系一间指定嘅检疫酒店嚟嘅。嗱，呢间嘅酒店咧喺星期一咧，亦都有一名住客啦，系嚟自印尼嘅一位外佣确诊。咁而呢一位外佣咧，同样系带有咧 L452R 嘅病毒。患者住的香港仔利港中心就被列为受限区域，亦都要是为那个范围的人士进行检测。政府就已经是说在上午大概七点钟的时候完成了强制检测行动，直到今日的凌晨零时，大约530名的居民接受了检测，当中并没有发现确诊的个案。这一宗的个案究竟个确诊途径是点咧？咁当然仍然有待专家检测啦。咁但系由于咧，佢曾经工作嘅一个地点咧，就系油麻地嘅红茶馆酒店啊。咁所以咧，呢个亦都令人关注嘅。咁究竟情况系点咧？咁啊，我哋咧揾嚟专家同我哋倾倾。电话号码18723111。稍后咧，我哋亦都会同大家讲一讲咧，系新加坡啊嗰方面嘅一啲嘅检疫措施嘅情况嘅新进展嘅。看看有什麼情況可以給香港做參考。電話旁邊我們立刻請來就是疫苗顧問專家委員會的成員孔凡毅。孔凡毅你好，早晨。 早晨， 早晨。可不可以先講一講咧？就係呢個41歲嘅清潔工嘅個案啊，因為佢曾經任職嘅一個地方就係一間指定嘅檢疫酒店啦。咁其實即係按咁樣嘅情況去推測，佢同嗰個指定檢疫酒店之間之前嘅個案會唔會有機會有關聯？嗰度會唔會係佢其中一個嘅感染嘅途徑，或者比較可能嘅感染途徑咧？ 嗱，我谂第一样嘢就系要睇下佢系咪真系确诊咗先咧，因为而家都系初步确诊， 嗯， 咁所以咧就系、是、都系要睇翻佢嗰个入咗院之后，我哋再做嗰个测试啦。咁、 嗯、 第二样嘢咧就系、是、如果真系确诊嘅话咧，咁佢好有机会咧就系、是、透过佢工作嘅地点，有机会接触到一啲即系隔离嘅人士，喺即系输入嘅所谓一个输入嘅个案啦，咁而系感染得到嘅。咁呢個係我哋唔排除呢樣嘢，咁所以最重要嘅嘢咧就係、是、都係揾翻個源頭啦，即係究竟佢喺邊度感染，同埋佢要揾翻嗰個可能係一個輸入嘅個案而引致到佢係感染到呢個變種病毒。 嗯，虽然我们未能够确定他是不是同那间的指定检疫酒店做工作的期间呢感染是相关，咁亦都要有待进一步的调查，看看他究竟是不是一个确诊的个案，因为现在都是初步确诊的啫。咁但是呢由这个情况看起上来，其实我们的指定检疫酒店在里面工作的人员，他们的相关的防疫的一些准备或者是防疫的设施，有没有需要就着这个的个案而去加强呢？ 但我相信佢本身個防疫措施已經做得都係唔錯噶啦，但係我諗最重要咧，都係酒店嘅員工咧，其實應該全部都盡快接種嗰個疫苗， 嗯， 因為只能夠係靠嗰個疫苗咧，佢先正有一個好好嘅即係保護，尤其是講緊係對於一啲變種嘅病毒咧，你真係要靠嗰個疫苗接種先正可以有一個保護俾佢。咁當然咧，你有接種疫苗，再加埋一個好好嘅感染控制嘅措施，咁我相信咧，就嗰個感染嘅機會係相當低。 嗱，頭先你講到接種疫苗嘅問題啦，咁因為咧中大亞太中大香港亞太研究所咧，亦都係今日發表咗一篇嘅即係文章啦，就講述到佢哋之前咧進行咗一個電話調查嘅結果嘅。咁佢呢個調查咧就喺6月11號到21號期間咧係進行嘅，透過電話咧去進行嘅。咁當中咧就主要詢問市民啦，佢哋接種新冠疫苗嘅情況同埋佢嗰個意願啦。咁就發覺咧係有13.9%嘅被訪者咧，就表示咧佢哋而家雖然未接種啦，但係將會接種。但係有30%嘅人咧就回應咧未決定係咪接種，屬於舉棋不定嘅一群。只有咧26.6%咧係表示明確咧係唔會接種嘅。咁當然佢入邊咧亦都有分析到咧一啲嘅其他背景嘅，包括咗佢嘅一啲嘅政治取向啦，另外就係佢嘅教育背景啦。咁教育背景咧亦都係顯示咧就係話中等學歷嘅人士咧，明顯咧係唔及高等學歷嘅人士咧積極接種疫苗嘅。咁除此之外，佢亦都講到即係社會上面咧一啲譬如抽獎啊等等啊咁樣嘅鼓勵活動嘅。咁最後其實佢亦都提到就係除咗抽獎活動之外咧，商界咧應該俾員工有薪疫苗假期啦，或者係員工咧打疫苗提供更加多嘅便利同埋支持咧，咁樣就會比較好地可以鼓勵到咧市民接種疫苗。咁對於佢呢一個嘅調查結果同埋呢一個嘅結論或者建議，你有啲乜嘢嘅分析咧？ 嗱，我諗睇翻咧，第一就係嗰個研究本身可能嗰個人數啊，各方面嘅嘢都有一個嘅影響啦。 係、 嗯。咁我諗最重要嘅嘢咧，都係大家其實我諗最重要就係要摒棄翻即係其他嘅原因，最重要咧就係佢嗰個疫苗係安全，同埋兩隻疫苗都安全，同埋兩隻疫苗都可以俾到一個好好嘅保護，對呢一個嘅即係感染。咁尤其是你睇翻伏必泰疫苗咧，最新嘅譬如英國嘅一啲嘅研究咧，都顯示到對於嗰個嘅譬如係 beta 或者係呢一個嘅 delta 嘅變種病毒咧，其實個保護率都好高嘅。講緊係delta 直情係有88% 嘅保護。beta 都有成15%，咁如果係咁嘅話咧，其實你係真係需要盡快去接種嗰個疫苗，咁先至係最好嘅做法，就唔好理其他嘅誘因或者其他嘅譬如一啲政治嘅取向各方面嘅嘢，呢方面都唔重要，最重要係你自己個人嘅健康同埋你保護你嘅屋企人。 嗱，講到疫苗嘅問題啦，咁而家咧，其實以香港嚟講咧，就係12歲或以上咧係可以接種咧伏必泰疫苗噶。咁但係科興咧，暫時都係只係批准咧18歲或以上咧先至可以接種嘅。咁但係咧，日前啦，科興咧亦都喺一本嘅醫學嘅雜誌《血針》入邊咧，發表咗一個第一、二期嘅臨床研究數據，係針對咧3到17歲嘅兒童嘅。嗱，咁佢嘅研究數據咧，就係同聽眾介紹一下啦。就是第一期咧，佢有72个人参加；第二期咧有480人参加。咁然之后咧，就将佢哋咧分成3组接种唔同剂量嘅疫苗嘅，亦都系咧接种第二剂之后嘅28日啦，就验抗体。咁根据佢第二期嘅研究发现啦，就系打咗3个微克剂量嘅组别咧，各个嘅年龄层咧都系100%咧验到有抗体嘅，即系100%。咁而1.5微克剂量嘅组别咧，3到5岁咧就都系100%咧嘅抗体系阳性，6到11岁咧就系98.6%，而12到17岁咧就跌到去咧93%嘅。咁而喺嗰个不良反应入边咧，就系打3微克剂量嘅组别嘅不良反应咧系比较多啦。咁不过咧讲紧都主要系佢哋话即系喺一啲轻度同中度，最常见咧就系针口痛同埋发烧嘅。嗱，我想问啦，即系呢一个嘅研究啦，因为佢都有第二期嘅数据啦，咁其实会点样帮助我哋决定啊，到底系唔系俾18岁以下嘅人士都接种科兴嘅疫苗咧？ 我谂呢个研究都非常之重要嘅，即系显示嗰个疫苗系安全而且系有效。尤其是讲紧系年青人或者系儿童。咁整体嚟讲咧，其实见到嗰个保护率都系足够，同埋个抗体嗰个表现都好好。咁我谂而家要等嘅嘢，因為始終咧呢個係第一、第二期嘅臨床測試，就唔係一個即係所謂第三期嘅數據，因為嗰個整體研究人數都係偏少，咁所以咧，如果佢可以有一個譬如第三期嘅臨床嘅數據，講緊係以幾千人作為嗰個標準嘅話咧，咁我相信咧就集中喺翻嗰個即係所謂嘅微克嗰個嘅份量嗰度咧，即係高劑量嗰度咧，咁我相信咧。就希望佢喺譬如第四季嘅時候可以俾到呢啲數據俾我哋嘅專家委員會去審批咧，咁我相信就我哋有機會咧，就可能會係伸延到去一個比較年輕嘅組別。我相信亦都會係跟一個唔同嘅程序去做，可能先係講緊係可能講緊係12到18歲，跟住係6到11歲。然後最後是3歲到6歲，即是一個不同的時段去做這件事。 你剛才說幾千人去參加那個的參考價值，其實所謂幾千是要去到幾多少，即是超過1000、超過2000，還是可能要去到4000、5000，那個數據才會比較穩妥一點？ 其實大部分你看回譬如是伏必泰那個在新英倫雜誌刊登那個的研究都有成4000多5000人，那我相信整體的數目可能都要成4000-4000人，咁可能如果佢有兩個所謂嘅兩部分或者兩組人咧，可能每組要有2000人，咁樣嗰個嘅數據就會比較即係穩妥。 另外，如果我剛才聽你咁講咧，似乎就係佢喺測試嘅時候個年齡嘅組別咧，應該再要分得細緻少少，先至有助專家做出決定，係咪啊？ 冇錯嘅，因為我可能會唔會一次過就係譬如3歲到18歲咁樣做法，我哋相信會分階段嘅，即係講緊係可能講緊12到18歲，然後跟住6到12歲、3歲到6歲咁樣去分階段去做，咁就會比較好啲啦，同埋亦都睇翻佢第三期嘅時候，佢分個年齡層嗰個嘅數據表現係點樣。 另外咧，其實港大嘅青少年及兒童科學系咧，亦都做緊一個嘅研究啦。咁就分析咧青少年接種科興同埋伏必泰疫苗嘅反應同埋保護力啊。咁佢就即係睇下佢個父母咧係接種邊種嘅疫苗啦。咁然之後個即係嗰個青少年同兒童咧，亦都係要接種埋咧嗰種嘅疫苗嘅。咁根據咧佢而家暫時嗰個數據咧，就係大約有100名參加者啊接種第一劑嘅伏必泰啦，同埋80人咧接種科興。咁當中咧，是冇人出現一個嚴重不良反應，亦都冇錄得咧心肌炎嘅個案嘅。我想問咧，即係港大呢一個嘅研究咧，其實對於我哋考慮到底係唔係降低接種科興疫苗咧，嗰個參考性會喺邊一度啊？ 呢、這個都呢、這個研究都非常之重要，因為其實佢睇翻就係比較兩款嘅疫苗嘅平台，喺一啲所謂青少年嘅組別裏面咧，嗰、那個效果係點？咁我相信，如果呢一個嘅研究嘅數據亦都係顯示到安全同埋有效嘅話咧，咁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參考價值，係等我哋委員會咧係審批嗰個疫苗咧係，尤其是講緊係科興嘅疫苗咧。可以伸延到去12到17歲。 另一方面就是而家即係有唔同嘅研究啦，亦都喺度傾緊咧，究竟係唔係需要接種第三劑嘅疫苗啊？即係打完兩針之後咧，都要接種咧第三劑啊？咁特別亦都有一啲嘅研究咧，係主要針對科興咧嘅效用嘅。其實到而家為止，即係相關嘅世界醫學界嘅討論咧係點樣咧？即係科興係咪要接種第三針先至會個有效性係會比較好咧？你哋預計大概即係个研究要去到即系几时先至会有一个比较明确嘅答案出嚟啊？ 嗱，而家我讲紧，譬如复必泰疫苗咧，其实佢本身最近喺自然嘅杂志里面咧，显即系 Nature 嗰个杂志咧，都有一啲嘅研究咧话，有机会嗰个嘅mRNA 疫苗咧，其实可能嗰个加强剂系唔需要年年都打嘅，可以再耐啲都得吓。咁這個的科興疫苗本身是一個滅活的疫苗，而它的抗原本身也是基於是最早期講緊在武漢的病毒，所以它可能對於一些新的變種病毒的抗體或者個保護力就相對地沒那麼好，有機會就會是可能早一點就要打第三個的加強劑，因為它可以將那個抗原改變了，即譬如它可能用現在最流行的 Delta 病毒做那個病毒抗原，那的話呢那個的保護力就會是更加好，尤其是本身如果你已經接種了兩劑的疫苗的話呢，當你給第三劑加強劑有機會那個反應呢是更加是穩妥，那至於幾時去接種第三劑和它那個時間表再加上那個用哪個抗原呢，我相信要等那個的真的那個一啲研究做咗，同埋一啲數據嘅分析，咁我哋會根據翻嗰個嘅即係藥廠嘅建議，咁睇下幾時會有第三劑嘅加強劑需要接種。 另外講一講新加坡啦，就係佢哋嘅抗疫跨部門工作小組三位嘅聯合主席咧，日前就喺佢哋當地嘅報章聯合早報啦，有一篇嘅文章啊，咁其實就講緊即係佢哋嘅抗疫策略咧嘅一個改變。咁其中一樣嘢咧，佢哋就話即係個檢測工作咧，唔再係為咗篩檢同埋隔離冠狀病毒接觸者，而係要確保咧大型活動、社交聚會同埋出國行程咧能夠安全地進行。咁因此咧，佢哋即係而家。即係大概嗰個嘅做法咧，就有機會咧會係即係俾佢哋咧買一啲嘅拭子啦，或者係一啲嘅自行檢測嘅工具啦，等佢哋咧可以翻屋企嘅時候咧自己去做一個嘅檢測。如果有啲人咧如果根據翻佢哋嘅衞生部長啊黃月康啊，尋日接受《海峽時報》嘅訪問嘅時候咧，亦都提到，如果佢哋有啲人咧係即係有一個即係可能輕微嘅感染咧，就會係俾佢哋一個嘅醫生證書，然後就叫佢哋留低喺屋企，跟住就俾一啲咧自行嘅檢疫包佢哋，又每隔咧幾多日咧就做一次嘅檢驗，直至到冇事為止。嗱，你點睇佢哋呢一個抗疫策略想做嘅一個改變咧？ 我想佢呢個做法咧，其實有風險嘅，因為本身咧嗰個 Delta 變種病毒咧，其實係傳染性好高咯。咁第二樣嘢咧就係、是如果嗰個嘅一個疫情反彈，而導致到有一部分嘅嚴重嘅個案出現咧，咁嗰個嘅對於嗰個嘅醫療衛生嗰個嘅壓力啊，尤其是可能講緊係譬如一啲重症啊，加上係喺對於嗰、那個深切治療部各方面嗰個嘅壓力咧，係會增加。咁我相信呢一個嘅做法咧，喺而家當我哋未嗰、那個疫苗接種未去到講緊係七成或者八成嗰個嘅嗰、那個 herd immunity 嗰群體免疫嗰個嘅關口嘅時候咧，其實係唔適宜咁樣去做，因為雖然係你可能喺經濟方面有一啲嘅甜頭啦，但係整體嚟講咧，嗰、那個嘅疫情反彈咧，其實係會令 嗰、那個所有嘢咧，其實係會可能要從頭嚟過。咁呢個就反而個風險就大啲。 但係佢哋都會係推一啲咧自行嘅檢測嘅一啲嘅即係安排啊，或者係措施，即係唔使一定要去到某啲地方先可以做檢測喎。咁你覺得即係呢啲咁樣嘅檢測方法，香港可唔可以做參考咧？ 當然你可以做參考，但係個關鍵就係嗰個測試嘅每一個測試嘅嗰、那個嘅 assay 各方面嘅嘢咧，嗰、那個嗰、那個嘅效果亦都唔同啦。第二就係好視乎嗰個人自己個人士自己去做嗰個測試。咁當佢如果係可能講緊係佢陽性嘅時候，或者佢亦都可能未必會去通報翻俾政府，又或者佢真係陽性，佢屋企等嘅時候佢情況轉差，咁呢、這個嗰、那個嘅情況咧就會好似即係早期時講緊係歐美爆發嘅時候，可能會有一啲嘅。即係嚴重啊，或者死亡個案，咁我相信呢個就係大家唔想見到。 最後啦，就係、是、澳門通關嘅問題啦，因為而家佢哋就講緊咧，俾接種咗兩劑疫苗，亦都係個核酸檢測咧有即係結果嘅人士咧可以入境啦咁樣。咁呢個亦都應該係雙向嘅喎，你點睇呢個問題咧？ 我相信其實大家隨住嗰個疫情慢慢控制到落嚟，那個疫苗接種計劃展開得很好嘅話咧，我相信雙方其實嗰個情況都好安全，亦都係可以盡快通關。 好多謝你，孔凡毅教授。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八點半，由張曼燕報道新聞。一名28岁警员昨晚在铜锣湾执勤期间，被一名50岁男子以刀袭击，背部中刀送院。凶徒袭击警员之后，用刀刺向自己，送院抢救后不治。警方列作企图谋杀及自杀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形容呢宗是孤狼式本土恐怖袭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對暴力行為予以強烈譴責，鄧炳強同警務處處長蕭澤怡到醫院探望遇襲受傷警員。鄧炳強說，受傷警員左邊背部中刀，傷口深10厘米，傷及肺部。警方從兇徒家中搜出電腦等物品，顯示他受到分化和激化，成為孤狼，暫時沒有證據顯示兇徒有同謀。鄧炳強說，很多人鼓吹和美化暴力是導致今次不幸事件的主要原因，形容背後的推手滿手鮮血。他又說，案發後網上仍然有很多人美化事件，亦有人挑動他人參與暴力活動，警方有需要打擊，呼籲社會譴責。政府今早大約7点完成列為受限區域的香港仔離港中心強制檢測行動，截至凌晨零時，大約530名居民接受檢測，沒有發現確診個案。當局在受限區域內派員到訪大約180户，當中大約15户沒人應門，會採取措施跟進。一名初步確診新型肺炎涉及 L452R 變異病毒株的41岁女子，住在香港仔離港中心。政府昨晚將離港中心列為受限區域。至於任何人在上月11至昨日期間曾經身處大廈內超過2小時，需要在明日或之前接受強檢。美國國務院重新支持和平解決兩岸問題，並敦促北京和台灣進行有意義對話。中國共產黨百年黨慶大會昨日在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強調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堅決粉碎台獨圖謀，外界亦不應低估中國人民捍衛國家主權的決心意志。

哇，乜事着到成个裤带咁啊？瑞文，唔系受咗咩刺激系嘛？ 世杰啊，我着成咁都系谂住衬翻你啫嘛，你邀请我参加富豪计划啊嘛。 系就系好，不过系食得嗰啲豪啊。今个星期我请嚟环保达人张新月倾下点样保育香港嘅养豪业， 而我就请嚟土木工程拓展处嘅代表，同我哋行下新开嘅大埔龙尾人工泳滩。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2021年7月2日，警员铜锣湾遇袭，疑凶自刺，受伤不治。41岁酒店员工初步确诊带 L452R 变种病毒。警方继64后71再封闭部分维园范围。习近平宣布中国已实现首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欢迎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的千禧年代的。跟住呢想同大家讲一讲呢同澳门的通关问题。因为澳门的方面呢就有一个新的安排宣布啦，就是说如果呢有一些人士他是接种了两剂的新冠疫苗，亦都有48小时之内的核酸检测阴性报告之后呢就可以呢入去澳门，而不需要呢再做一些隔离的。咁不过他们入境之后还需要多次的检测，还有活动方面也会有限制的。这些人士去到澳门，他的健康码就是蓝色的，他就要住在酒店的特定的楼层，也不可以参加一些不戴口罩的活动，例如游水啊，这样就不行了，也不能够入去酒吧、卡拉 OK、舞厅等等。至于入不入到赌场，他们都是研究緊嘅。嗱，咁啊，不過咧，呢個嘅安排咧會設一個配額制嘅，並且咧係需要預先申請嘅。唔知心機旁邊嘅聽眾朋友啊，即係聽完澳門嘅呢一個初步嘅安排之後啦，會唔會都有興趣？如果真係佢通關之後係可以咧去澳門度行一行咧？因為有啲旅遊業界人士就話啊，因為香港人咧都困得喺本地咧都比較耐啊，咁相信咧就算係即係去澳門咧近近地咧，都应该会颇受欢迎嘅。你自己又点睇呢？可以打嚟1872311，1872311咧，同我哋倾倾噶。咁不过咧，究竟几时实施咧？就而家都仲未公布相关嘅日期嘅。咁唔知旅游界人士佢哋又点睇呢啲嘅消息咧？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就系港澳直通巴士协会嘅副秘书长，亦都系咧香港旅游促进会嘅总干事崔定邦嘅。崔定邦，早晨。 早晨，陈以平，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早晨，因为呢而家都仲未讲呢嗰个实施日期啊，咁有传呢就最快係7月11日嘅。你哋收到嘅消息系点样呢？ OK， 我哋呢就暂时未正式呢从官方嘅途径呢就收到一个好正式嘅日期，系会几时呢恢复返港澳嗰个正常嘅交通啦。但我哋自己呢就从澳门嘅业界嗰边呢，我可能有啲酒店嘅朋友啊，旅行社嘅朋友啊，咁样都同我哋讲啦，有机会呢可能喺一个唔系好远嘅将来啦，希望可能喺暑假之内啦，有機會咧係可以恢復翻部分咧個旅遊活動啦，特別因為我哋負責都我要營運咧港澳嘅跨境直巴啦，咁我哋嘅業務咧有機會咧可能喺一兩個月內咧係可以咧即係恢復翻咯，係。 嗯，有冇暗示你哋即係幾耐之前咧做好曬準備啦，檢查好曬啲巴士啊等等咁樣啊？ OK， 我哋其实呢我哋自己亦都有同澳门当局联络过啦，因为我哋嘅车队啦就主要係而家都停泊咗喺香港啦，但因为牵涉到呢我哋嘅车要驶上港珠澳大桥啊，我哋亦都会进入澳门市区啦，咁所以我哋喺较早前呢的确有联络过呢澳门政府嘅，咁澳门政府嗰边亦都同我哋表达啦，如果一有一个呢通关嘅日子，咁呢我哋嘅车都可以好快呢係可以驶到过去澳门呢，即係恢复返个运作嘅，但暂时未有一个好具体嘅日子囉。係 你刚才所讲嘅就係港澳嘅直通巴嘛，係咪？ 係港澳直通巴。 嗯，但是而家呢香港又出现一宗初步确诊个案啦，咁当然仍然有待进一步检测啦，会唔会担心可能会有一啲嘅变数喺度呢？ 會啊，咁咧其實因為本地個疫，即係本港個疫情其實反反覆覆啦，反而相對地澳門咧就結束咗個疫情都好耐嘅日子啦。咁所以澳門佢有一個比較強嘅要求咧，或者比較嚴謹嘅要求咧，呢個理解嘅。咁尋晚亦都再出現一單咧，可能有機會出現嘅個案啦。咁呢個當然會令人有啲擔心啦，係。 嗯，其實呢、這個即係澳門咧，尋日公布嘅做法嚇，即係未出現呢個41歲嘅清潔工女子嘅初步確診個案之前，即係呢個做法咧，就比起佢哋之前咧話28日本地零確診相關嘅要求咧，係放寬咗好多噶啦，似乎都。 比原本一啲講法咧，即係似乎有鬆動啦。正如大家尋日都可能睇到新聞啦，澳門當局都講咗啊，係有一個咧，就係計算方法上面嘅調整嘅。咁呢個大家都提到嘅係。 咁不過咧，而家佢都話啦，即係個原則咧，就係要係香港嘅輸入相關病例或者源頭不明個案清零14日。之後咧先至可以實施嘅，咁所以依度咧都仲要有待進一步公布啦。不過如果講到入去澳門之後嘅一啲限制，譬如佢哋要住喺酒店嘅特定樓層啦，又唔可以參加一啲咧唔戴口罩嘅活動啦，又唔可以入酒吧啊、卡拉 OK 啊、舞廳啊咁樣。咁至於入唔入到賭場咧，而家都仲喺度研究緊。你估喺呢啲咁多嘅即係唔同嘅限制之下咧，對於香港人嘅吸引力到底會有幾大咧？ OK， 我仍然覺得呢有一啲當然有啲限制啦。咁我自己理解背後嗰堆呢限制佢背後嗰個因由啦咁樣。咁呢都係想防疫好即係管控好嗰個疫情啦。好啦其實港澳之間呢除咗旅遊活動之外啦，其實好多我諗收音機旁邊啊，或者可能大家身邊都有朋友可能有親戚朋友今次係澳門嘅朋友啊，或者可能澳門嘅居民喺香港都有啲工作啊，或者可能大家要過去探親啊。咁所以呢，如果我哋係有秩序咁恢復返港澳嘅交通呢，我仍然都係覺得呢港澳之間呢嗰、那個需求呢其實龐大嘅係。 咁但呢個需求呢對於旅遊業界嚟講會唔會可以分到一杯羹呢？因為可能即係以往唔少人去澳門呢都係自己呢去訂晒所有嘢㗎。咁如果真係有一個咁樣嘅通關安排由於佢又要配額啦，又要預先申請啦，咁你估計其實旅遊業界可唔可以從中得益呢？ 在我哋旅遊業界入邊啦，例如我哋自己係一間跨境直通巴士公司啦，咁我哋都係旅遊業嘅一部分啦。咁其實一路以嚟啦，都有一啲旅行社啦，佢嘅主力咧係從事咧，即係可能做嘅生意咧，可能係主要係船飛啊、巴士車飛啊。咁可能有啲大型嘅旅行社，咁佢都有參與少量咧，即係可能香港同澳門之間嘅套票，可能係車加酒店啊，或者車加自助餐啊。如果有機會，恢復翻咧部分嘅業務咧，大家都應該會有少少嘅幫助嘅。同埋我始終覺得咧，我哋都係要有一個起步點嘅。咁所以如果港澳之間個交通係可以咧，盡快可以恢復翻，咁我哋先至有機會踏出一步。例如我哋盡快同澳門啊，同內地恢復交通，再下一步我哋睇下有冇機會，我哋可能同泰國啊、布吉啊等等，或者新加坡再重啟翻咧旅遊氣泡啦，係。 嗱，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朋友，對於澳門呢個嘅措施，你有啲咩睇法咧？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 1872311咧，同我哋傾傾嘅。咁縱使崔定邦你頭先都話啦，即係香港有唔少人咧，可能都有親友喺澳門嗰度啦，又或者甚至係即係喺澳門工作啦等等。咁不過咧，而家入境澳門之後咧，佢哋都仲要做多次嘅檢測，會唔會亦都引致到一啲嘅人士會覺得比較麻煩咧？因為通常我哋去澳門咧，以短途客區多噶嘛，即係好少你會喺嗰度留好多日噶嘛，有啲可能留一日啊，甚至係唔過夜啊，甚至係即係兩日咁樣就會翻嚟噶咯。 會啊！以前可能咧，其實特別而家咧，屯門赤鱲角隧道都啟用啦。咁咧，其實由新界咧，其實過去澳門咧，隨時咧，例如由屯門去澳門，就仲快過屯門去西貢咁樣。咁所以咧，好多市民咧過去嘅時候咧，都係一啲即日來回嘅。咁所以咧，如果你話逗留喺澳門嘅一個比較長嘅時間係需要檢測咧，呢個咧係理解嘅。如果可能，只不過可能係即日來回啊，或者兩日一夜嘅話咧，如果有太多嘅檢測嘅話咧，呢個或許真係會影響咗咧，即係市民嘅興致咯，係。 刚才你亦都讲到咧，即系由澳门嘅旅游业界传翻嚟嘅消息啦，即系可能你哋跨境嘅港澳直通巴士咧，都要有机会喺一两个月内咧，先至叫你哋即系准备好咁样。咁即系话咧，短期之内咧，就算佢真系通到关嘅时候，都未必系可以乘搭跨境嘅直通港澳巴士咧过到去噶咯，即系要用其他嘅譬如船啊或者其他方法啦去过去噶咯，系咪啊？ 是啊，咁咧我作为咧跨境直通巴士公司嘅负责人啦之一啦，咁样，咁我哋就当然好希望咧，其实我哋亦都有能力系可以尽快喺一个短嘅时间内咧系投入服务嘅。咁正如我哋车队经理亦都有同咧即系澳门当局联络过啦，我哋就知道我哋嘅车咧，其实如果澳门当局亦都俾咗一个通融啦，如果我因为其实我哋啲车咧每一年都要翻过去咧澳门验车嘅，喺澳门验车啦。但因為其實港澳嘅交通呢已經停頓咗一年幾，咁所以我哋啲車呢就未驗車嘅，但澳門當局呢都俾我哋呢可以呢，如果有機會恢復業務嘅話呢，係可以盡快返咗過去驗車先。咁呢個呢都係一個呢即係令到我哋嘅業務可以快啲投入服務啦。咁我自己當然都希望啦，即係透過即係節目啦，都表達到其實我哋係有跨境直通巴士，我哋本地三條嘅路線，包括咗可能喺觀塘開出啊、尖沙咀元芳以至我佐敦開出嘅三條路線咧，都可以其實喺好一個好短嘅時間咧，係可以盡快投入服務。所以如果喺今次規劃翻重啟香港同澳門嘅交通，如果可以包括埋我哋直通巴士咧，呢個係可以盡快更加幫到我哋咧，即係跨境直通巴士我哋嘅司機啊，我哋可能票務處嘅同事啊，或者一啲票務旅行社嘅同事咯，係等大家可以盡快有翻一個工作咯。 你哋嘅司機接種疫苗嘅狀態又係點咧？即係行內嘅跨境直通巴嘅司機接種疫苗狀況。 OK， 我哋嘅跨境巴士司机呢绝大部分呢係已经打好晒两针㗎啦。因为我哋都好清晰係知道呢当我哋重新恢复跨境交通啊或者重启旅游嘅时候啦，打好两针呢个係必须走唔甩㗎啦，係。 即係话如果我听你咁讲呢都准备得好好㗎喇噃。如果真係好似而家传言咁样话7月11号呢就可以通关呢，即係你哋都可以赶得切相关嘅工作嘅，係咪呀？ OK， 鄭遠，我就唔知道係咪7月11號啦，但如果有機會呢，可能喺7月份呢係投入服務，即係可以重啟本地交通，我哋幾條跨境直巴路線呢都可以喺7月內呢係可以呢埋位為市民提供服務啦，係。 最後我想問啦，即係喺嗰個巴士司機嘅人手上面呢，因為之前就完全停曬啦，會唔會有一啲嘅司機已經可能係轉咗職流失咗，你哋要再請返人去填補返嘅空缺啦？ 这个就正正我们为什么可能在过去一年我们不断都请政府可不可以帮助我们旅游业，其实循可能保就业的计划或者一些支援旅游业的计划，甚至我们都多谢商经局给我们重启本地旅游，我们虽然我们做不到跨境巴士，但我们都可以，我们的车都仍然可以在本地可能做 local tour 这样，所以我们的同事特别跨境司机或者我们的特别我们的旅游巴士，我们的跨境巴士的司机，我哋絕大部分咧，我哋都即係好辛苦咁樣，我哋都保留翻佢哋喺公司入邊。就我哋就係盡快希望去到有一日，我哋可以重啟翻本地交通。咁我哋有收入，咁我哋嘅司機亦都可以正常恢復工作。呢個就係所以就係正正我哋好希望可以喺重啟交通嘅時候，係可以俾埋我哋跨境直通巴士都可以喺7月咧。即係如果真係喺7月。是可以重啟的話，我們都希望呢在7月裡面呢可以投入到服務了，是。 即是業界人手供應是沒有問題的。 這個沒有問題的，我們的司機已經打好了疫苗，我們都準備就水可以呢盡快是為呢港澳居民提供服務了。 好多謝曬你，崔定邦傾到呢一度啊。崔定邦咧係香港旅遊促進會嘅總幹事，亦都係港澳直通巴士協會嘅副秘書長嚟嘅。電話號碼18723111。如果真係通到關咧，你會唔會都想去澳門度行下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傾傾嘅。電話旁邊，我哋不如請嚟一位咧澳門旅遊業界嘅朋友啊，嚇聽聽咧佢哋究竟澳門嘅業界啊聽到嘅聲音又係點樣？電話旁邊有澳門旅遊業議會嘅會長胡。景光嘅胡景光，你好，早晨。 早晨， 早晨，你好，你好。嗱，头先咧，我哋就都有讲到咧，澳门政府即系寻日嘅相关嘅公布啦。咁但系咧，而家都仲未讲紧个确切嘅通关日期。你哋听到嘅消息系点样啊？ 但因為昨日呢喺記者招待會啦，咁其實相關嘅官員呢都講咗一個通關嘅一啲嘅安排嘅初步啦，咁但係確實嘅日期呢其實都係要等返政府嘅公布嘅，我哋就暫時嚟講都未收到一個具體嘅時間囉，可以咁講。 但係7月11號呢個日期又好似唔少人都有引述呢個日子喎，似乎都傳得比較厲害喎。 我相信都是要抵翻一個政府的公布啦，因為可能呢、這個都係當然啦，坊間亦都好多傳言都係喺7月11號啦，咁但我相信最後都是要等政府的公布咧先至作實咯，可以咁講。 因為澳門嗰方面咧就話有個原則嘅，就係當香港嘅輸入相關病例或者源頭不明嘅個案清零14日之後咧，就可以實施啦咁樣。咁但係香港就尋日有一個初步嘅確診嘅個案啦，咁係屬於一個本地源頭不明嘅個案。呢一個個案如果真係確診啦，而家唔知會唔會係成為咗通關嘅一個都頗大嘅變數咧？即係據你嘅了解。 應該都有機會嘅，因為點解呢？咁其實一路以嚟我哋都係話喺一個14日清零呢一個原則之下啦。咁我相信呢個原則都要睇翻，因為之前可能香港亦都有一個大嘅有本土個案，亦都改為一個輸入個案啦。咁我相信都係要等翻啲專家咧去判斷個個案係輸入啊，定係一個本土不明咯。 另外香港人咧過到去嘅活動上面啦，即係都有唔同嘅限制啦。其中一個就話可唔可以入賭場咧，都係研究緊。咁即係賭場當然入邊有好多唔同嘅活動啦，亦都係對於旅客嘅一個好大嘅吸引力啦。據你所了解，據你所知，其實佢哋對於即係香港人進入賭場嗰個研究，那個關注點係啲乜嘢咧？ 嗱，睇翻琴日嗰個公布啦，咁可能都係話，因為我哋本身係我哋好多個公眾場合咧，都係戴口罩啦。咁而話琴日話可能唔俾進入嘅地方，可能都係一啲譬如好似講緊一啲嘅卡拉 OK 啊，或者一啲嘅水上活動啦。咁因為呢個本身係比較上係難戴口罩嘅地方咧，咁先至係唔俾進入。所以我相信賭場方面咧，這個琴日都冇話到係話唔俾嘅。咁我相信。呢啲咁嘅細節嘅問題咧，我相信都係要等正式公布咗之後，先至可以作實咯。 但係我想問，即係佢哋就話研究緊俾佢哋進入賭場嘅方案啦。其實而家譬如澳門嘅賭場要去進入嘅時候咧，個要做啲乜嘢嘅手續，或者要經過啲咩嘅措施先可以入到去㗎？ 其實如果而家旅客啦，或者澳門居民進入賭場啦，咁其實都係要個健康碼係綠色啦。咁同埋本我哋喺入面咧，都係要全程咧，都係佩戴口罩咯。 咁所以有呢一個咁樣嘅相關嘅要求啦。咁但係有冇譬如要求佢哋即係一啲嘅其他嘅檢測啊等等咁樣嘅咧？冇嘅，呢個係咪啊？ 冇因為點解咧？因為我哋嘅旅客嚟講咧，入嚟澳門之前咧，已經係有呢個核酸嘅檢測噶啦。咁而澳門居民咧，本身如果我哋去離境啊，或者咁咧，其實都要需要有一個核酸檢測咁樣咯。 我想問澳門嘅業界咧，對於可能會有機會恢復翻俾香港旅客過去咧，佢哋個反應係點樣啊？ 我相信作為旅遊業界嚟講咧，對於能夠開放翻香港嘅市民嚟澳門咧，係一定係歡迎嘅。因為本身香港嘅旅客咧，其實都係佔咗我哋澳門嘅旅客嘅市場咧，係差唔多20%咁樣嘅。 咁但係對於整體嘅旅遊收益咧，你哋點樣評估咧？ 其實旅遊收益其實同亦都係個比例係同我哋嘅旅客嘅比例係差唔多嘅。咁所以咧，其實我相信喺現階段嚟講咧，我哋都作為業界歡迎嘅。咁但係當然啦，我哋都係要喺個疫情入面咧，係盡量係嚴格一啲啦。咁從而咧係慢慢去恢復咯。我相信亦都喺琴日嘅記者招待會入面咧，都講到咧，可能嗰個一開始通關嘅時候咧，都係可能係會有一定嘅限制，或者一個人數限制啊，而一步逐步咁樣做咯。 唔少香港人過去咧都係以散客為主啦，又或者係買一啲嘅套票啦。咁其實係咪會參加當地嘅一啲要經旅行社安排嘅活動咧？係咪相對比較少㗎？ 喺之前咧係相對比較少嘅，咁但係因為經過咗疫情之後咧，咁其實我哋本地嘅旅遊業界咧，其實喺呢兩年入面咧，亦都推出咗好多新嘅路線。咁呢啲新嘅路線咧，可能同過往咧係有不同嘅。咁我哋相信咧，如果真係港澳兩地能夠通關之後咧，呢啲旅遊路線咧都會受到香港嘅旅客嘅歡迎咯。 即係都會有另外嘅一啲嘅旅遊產品咧，係可以俾到香港人嘅。咁同埋呢一啲嘅旅遊產品咧，亦都可以令到即係澳門嘅譬如旅行社啊等等咧，有一啲比較大嘅經濟收益，係咪啊？ 有嘅，其實我哋兩地嘅業界咧，其實都已經喺度，都喺度初步喺度合商緊咧，點樣推出一啲旅遊路線咧，係俾香港嘅居民咯。 例如咧，以啲乜嘢性質嘅為主嘅咧？ 嗱，因為譬如喺我哋之前我哋係冇我哋嘅海上遊啦，我哋冇我哋嘅直升機遊、空中遊啦，咁同埋亦都有一啲我哋一啲而家新嘅一啲打卡嘅景點啦，咁甚至乎我哋亦都有一啲而家喺近期能夠落成嘅一啲嘅叫做相對係一啲空中飛索啊，或者一啲嘅空中降落傘啊呢啲咁嘅活動啦。 咁對於澳門人可以嚟香港咧，你哋個睇法又係點樣咧？因為尋日即係相關澳門嘅公佈咧，就話佢就話即係嚟去澳門同埋去香港兩邊嘅措施咧並唔掛鈎嘅，相信澳門人咧嚟香港嘅限制咧會比較寬鬆，細節咧就有待咧香港公佈。咁而港府嘅發言人就話啦，會同內地同澳門咧積極研究有序恢復正常跨境往來。有一啲旅遊業界人士就係估計咧，就算澳門人能够嚟香港可能都有机会会是去即系两大嘅主题乐园嘅。由澳门业界嘅角度睇上嚟，如果真系咁嘅时候，对澳门人有几大吸引力咧？ 因为本身咧，澳门嗰个人口都系比较少啦，咁可能对于香港个整体嘅旅游数字嚟讲，个比例系会比较少嘅。咁但系我相信澳门系有需求啦，都会市民咧系愿意咧因为喺疫情之前啦，咁可能佢哋都会嚟香港咧各两大乐园啦，或者一啲购物啦咁样。咁我相信咧，如果能够正常通关咗之后咧，我相信澳门嘅居民咧都系有往港嗰个意欲系都比较强嘅。 就算只系去两大乐园，你觉得都会有吸引力嘅？ 我相信亦都我相信香港嘅吸引力唔只系两大乐园嘅，我相信又有好多其他吸引力咧，系吸引澳门居民嘅。 好多谢晒你，胡景光。 D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汪明熙和刘国华。 先睇成报报道，在香港寻日回归24周年之日，发生严重暴力事件，警方寻日在多区戒备，晚上大约10点左右在铜锣湾崇光百货对开，一名驻守东九龙机动部队的28岁男警突然被一名男子从后手持一把军刀刺向他肩部，受伤中刀倒地，而呢名50岁的男施袭者其后再用刀自插向心口位置，经送院抢救之后不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同警务处处长萧泽颐在玛丽医院探望受伤遇袭的警员。邓炳强表示，案件列作意图谋杀，定性属于孤狼式本土恐怖袭击，指警方初步调查之后暂时没有证据显示凶徒有同谋，又指警方从凶徒屋企搜出的物品包括电脑显示他受到分化和激化而成为孤狼。成报报道。 信报报道，社民连等三个团体原定寻日借七一举办游行，但全遭警方反对。警方继今年六四之后再度封锁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禁止市民进出一带，并且围封铜锣湾纪利佐治街和东角道行人专用区，期间截查多名市民。昨日各區有團體設街站，其中研學施政至少四個人被捕，包括召集人黃日戰。警方截至晚上九點，一共拘捕19人，涉嫌公眾地方行為不檢、藏有仿製槍械、分發煽動刊物、侮辱國旗等，是信報的報導。 经济日报报道，本港新冠肺炎疫情再现危机，一名住在香港仔利港中心的41岁妇人，寻日初步确诊，并带有 L452R 变种病毒株。佢喺检疫酒店之一嘅油麻地红茶馆酒店做兼职清洁员，近日亦都曾经到浅水湾南湾道豪宅工作，感染源头暂时不明。换言之，本地连续24日零确诊纪录，恐怕会再度断缆。新冠疫苗临床试检评估专家委员会共同召集人孔凡毅以及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都预料，这名女患者在工作的检疫酒店被入境人士所传染的机会大。经济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全港多区昨日举办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庆和香港回归24周年庆祝活动，其中大埔林村许愿广场有500人聚会，获豁免限聚令，部分人涉嫌违规在场内除低口罩休息。有医生说，大埔社区近期出现新冠变种病毒 Delta 患者，社区可能仍然有隐形传播链，几百人聚会增加传播风险。有份申请今年七一游行的守护大屿联盟召集人谢世杰批评政府亲疏有别，只准建制组织举办歌舞升平的庆祝集会，禁止七一游行表达反对政府声音，剥夺市民权利。明报报道。 《東方日報》報導，北京昨日早上舉行慶祝中國共產黨建黨100周年大會，是中共建政以來第8次舉辦慶祝大會。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大會上發表講話時表示，落實中央對香港及澳門特別行政區全面管治權，落實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外界不應低估中國人民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意志，以及明言全國14億人不可欺，誰欺誰必頭破血流。《東方日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將軍澳彩明苑揭發法團款項被虧空，業主立案法團多年來累積3000萬元公款，懷疑租人長期以製造虛假文書和帳目等不法手段盜去，戶口內3000萬元公款只剩下10多萬。重案組調查之後，前日拘捕一名物業管理公司經理，以涉嫌盜竊將他帶回警署扣查。星島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信報社評說，香港慶祝回歸24周年，中國共產黨慶祝成立100周年，兩者在7月1日重疊，印證香港和中國命運與共，密不可分。社評說，香港的小歷史必然與中國的大歷史合而為一，港人必須審視怎樣在一國兩制的原则下准确认识中国共产党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关系。信报社评。 文汇报的社评说，中国共产党第100年奋斗目标已经实现，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而一国两制事业是中国共产党百年伟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社评指，香港社会各界要切实维护国家宪制秩序，全面保障国家安全，切实落实爱国者治港，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文汇报社评。 《東方日報》政論說，昨日不單止是香港回歸24周年，更加是中國共產黨建黨100周年，香港大局底定，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成為中國共產黨始至不渝的歷史任務。政論說，鄧小平深化經濟改革，以一國兩制的構想成功收回香港和澳門主權，解決台灣統一問題亦都是遲早的事。《東方政論》。 城報社論說，在新型肺炎疫情之下，即使推行有限度的旅遊氣泡亦都是困難重重。新加坡抗疫跨部門工作小組指出，新型肺炎可能會一直存在在我們的周圍。香港的新冠疫苗臨床事件評估專家委員會共同召集人孔凡毅就指出，香港和新加坡的疫苗氣泡應該延遲再觀察一段時間。社論認為，港人目前外遊不划算，必須審慎冷靜思考。成報的社論。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時間夠。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 Didi 同你講中壞車啦。昌榮路去翻青山公路葵涌段方向，近住國瑞路有壞車，咁有一部分行車線受阻啦。龍尾就喺童真工業大廈對出㗎，咁亦都影響到青山公路啦。出翻美孚方向，近住國瑞路一段擠塞，龍尾就喺德士古道橋底。重複多次。 昌荣路去青山公路葵涌段方向近住国瑞路有坏车，咁而家龙尾就喺童真工业大厦啦，咁亦都影响到青山公路出翻美孚方向近住国瑞路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德士古道桥底。咁另外讲翻香港仔啦，咁虽然香港仔嘅检测已经完成咗，咁但系封路咧仍然都系继续噶吓，咁而家都系封咗洛阳街啦，同埋东胜道近住利港中心对出一段。洛阳街、东胜道近住利港中心对出嗰一段咧，仍然系全线封闭。咁受影响嘅巴士啦，同埋小巴咧，都要改道行驶。咁而家咧，一带嘅影响咧，最主要都系香港仔大道咧，就比较多车啲啫。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尤丽村，西隧去翻香港方向咧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天桥东行去湾仔，近住顺德中心一段挤塞，龙尾就喺中山纪念公园。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喺新界，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津桥一段咧就行车缓慢。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车多，排到去环宇海湾。象鼻山路去翻荃景围方向咧就挤塞，龙尾喺象山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咧都系车多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六十分钟走遍世界。 伊朗选出强硬派的莱希做总统，请嚟香港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杨廷辉分析一下。 咁莱希当选咧，就唔系得到好大嘅民众认受性。如果佢能够带领伊朗抗疫成功，或者系刺激翻伊朗经济复苏嘅话，佢嘅民望都有机会提升嘅。不过暂时睇唔出佢有咩特别嘅版本，除非系伊朗制裁被解除。 十万八千里，星期六朝早十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里，当你去过的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不同情况发出提示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2021年7月2日，警员铜锣湾遇袭，疑凶自刺，受伤不治。41岁酒店员工初步确诊带 L452R 变种病毒，警方继64后71再封闭部分维园范围。习近平宣布中国已实现首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时间嚟到早上嘅9:14，翻翻嚟咧，香港电台第一台《千禧年代》嘅。咁刚才咧9:00新闻之前啦，我哋就同大家倾到咧，澳门啊同香港通关嘅问题。因为而家咧，根据澳门方面嘅说法啦，就系、是、如果系香港嗰方面输入病例或者源头不明嘅个案清零之后，14日咧就会有机会咧可以实施到一个通关噶啦。咁但系咧会设有配额制，并且要预先申请。而去澳门的人士要完成接种两剂的新冠疫苗，并且要有两日之内的病毒阴性报告。不过他们的活动范围会受到限制，要住酒店的特定楼层，不可以参加一些戴口罩的活动，例如游水，或者是也不可以入去酒吧、卡拉 OK、舞厅等等。至于赌场那方面，根据相关的说法，就说都会有些限制。 啦，就唔会咧畅通无阻。咁但系具体嘅措施咧系未公布嘅。不过呢啲人士入境之后咧，都仲需要多次嘅检测，实施日期就未定嘅。嗱，你自己嘅睇法又系点样咧？会唔会如果真系实施咗之后咧，你都会过去澳门行一行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倾倾噶。电话旁边有位听众麦女士，麦女士你好。 系、hey, 你好啊！ 你好，麦女士，系你好，系早晨。 早晨啊！ 嗯，有啲咩睇法咧？ 冇嘢，我就系想知道一下，因为我咧年年都去嘅，几廿年都。 嗯。 因为我有好多亲戚喺澳门嘅。 系。 咁而家咧，我就想知道一下，究竟如果我哋过咗80岁后，嗰啲老人家会唔会再去要需要一定要打针咧？ 嗯，而家嗱，暂时而家根据个说法咧，就系、是、必须要打咗两剂嘅疫苗啦，同埋咧要有即系48小时嘅核酸检测阴性报告至得个噃。 48小时嗰啲我就可以谂住去先，我先至去搞嘅、 嗯。 因为我上一次都验过系冇事嘅、嗯，安心行我亦都安咗噶啦，喺、嗯、个电话度。但是现在我几十岁，我自己周身骨痛的、啊、脚又不是那么方便。我的姐姐成10年的了，是老人院。她中了风之后，她成日都希望亲人去探她。但是呢我就无奈了，现在这样的时势我自己都要顾住自己的嘛，是不是、 嗯、 就没有去到。所以呢就希望即是看看，如果是的80岁后不需要打针的，咁我都係要月尾我先至可以去到嘅，因為我而家都要睇緊醫生。 即係你家姐係住喺澳門嘅老人院。 係啊，係啊。 哦，咁但係你自己就因為 係 你喺香港，不過你就冇接種到疫苗嘅，咁但係都希望佢哋可以放寬到，係咪？ 係啦，係啦，係啦。 嗯，明白啊，多谢晒你麦女士嘅电话。不过如果根据而家嘅安排呢，就去澳门嘅人士呢係需要接种两剂嘅新冠疫苗，并且要有呢48小时嘅核酸检测阴性报告嘅。咁跟住呢，我哋有一位听众陈先生啊。陈生你好。 係，早晨啦。 早晨陈生你好。係。 你好。 係。 我想讲声呢，我68岁㗎啦，我就打咗两针嗰啲个必泰，咁咧我就希望都可以去澳门啊嗰边行下。咁、咧就最麻烦咧就系翻嚟香港，好似话要咩留翻7日检7日系咪啊？要 相关嘅呢啲嘅措施其实未讲噶，因为就算澳门嗰度都未有一个确切嘅日期嘅。但系点解你咁想去澳门行咧？ 冇，我揾咗香港咁耐啦。我其實以前咧，我即係未有疫症嗰時咧，我都年年都去幾次噶，都去珠海啊、中山啊嗰邊，我都好中意嗰邊玩下嘅。 係嚇，因為留喺香港太悶啦，咁所以如果佢放寬嘅話，你都真係好想過去。 係啊，係啊，所以希望佢快啲可以兩邊政府即係溝通好啲啦，即係話俾我哋去咗之後翻嚟香港唔使再要7日檢疫嗰啲咁樣。咁麻烦啦，系咁样咯。 明白，多谢晒你，陈先生噶，咁啊，相当之渴望去澳门啊。咁不过，喺澳门翻嚟之后嗰个安排咧，呢个就系佢嘅关注点嚟噶。电话号码1872311，嗱，你自己咧嘅睇法又系点咧，都可以打嚟同我哋倾倾嘅。电话旁边我哋就请嚟一位旅游界嘅嘉宾啦，系旅游界嘅立法会议员姚思荣喺度嘅。姚思荣你好，早晨。 早晨，各位听众好。 早晨，嗱，关于咧同澳门通关嘅安排上面咧，你听到嘅消息又系点样噶？ 应该特区政府同澳门政府咧喺上个月底啦，应该也松啲号到啦，系有一啲交流嘅吓。咁啊，主要就通关嘅安排，倾一倾点样做好啲啦。咁但系之后咧。据我所知就冇就具体嘅安排咧有进一步嘅磋商吓，咁、所以睇翻琴日澳门政府方面公布嘅咧，都系一啲比较上系方向性嘅一啲建议嚟嘅吓，咁、如果一要开通嘅话咧，其实涉及嘅各方面层面比较多啦，包括两地政府嗰个检疫安排啦，入出境嘅安排啦。 亦包括交通安排啦，咁佢哋都講啦，去到之後一啲嘅隔離嘅安排咧，係咪會嚴格啲咧，或者放鬆啲咧？好似具體到呢啲咧，好似都係未去到咁實質性嘅呢個磋商嘅。 啊，但係7月11號呢個日期咧，就傳得沸沸揚揚，即係唔同嘅人士都喺度引述緊呢個日期，有幾大嘅可靠性啊？ 我睇呢個日期應該就可能性唔大噶啦，咁特首琴晚都翻嚟啦，咁都冇一個進一步嘅信息。咁如果你按照之前從政府部門傾咧，應該未去到咁實質嘅內容啦。如果話澳門特首同埋香港特首喺北京有冇傾咗啲具體嘅信息出到嚟咧，到而家就聽唔到啦。咁我就按照翻而家嘅情況咧，嗱政府方面，我覺得都係想就兩地開通咧，大家都有一個比較共識嘅，都係快啲開嚇。咁但係澳門方面，我覺得就有少少彈弓手啊。一之前就14日，今日28日，咁琴日宣布由14日清零咁先得。咁所以我希望咧，即係澳門嘅政策方面咧，佢哋唔同部門啦，譬如旅遊部門同埋嗰個衛生部門之間就點樣做到防疫抗疫嘅同時咧，適度開放旅遊喺呢方面能夠有個共識之後咧，清晰啲發放一啲嘅準則啦，咁使到香港同佢傾嘅時候咧，大家能夠比較能夠一致啲。如果澳門能夠清晰咧，我相信特區政府呢邊咧都因為有同新加坡傾嘅經驗啦，咁呢方面應該就俾到更多嘅直接嘅建議俾佢哋嘅。 你頭先話即係相信7月11號呢個日子咧嘅機會唔係咁大，係咪原因係咪因為你在香港嗰方面，即係聽唔到香港政府有任何嘅進展，因而推測就係7月11號嘅機會係比較微咧？ 係我覺得係咁樣嘅，因為而家仲有一個疑問啦，譬如琴日有一個懷疑嘅確診個案啦， 初步確診個案41歲嗰位係咪？ 係啦，係啦。咁嗱，好似呢個為例，你呢個個案係唔係作為？十幾日嚟香港，或者廿幾日嚟香港已經做到清零啦，而家出一個咁嘅個案，而呢個個案如果假設今日確診咗啦，係咪又由頭嚟過呢？還是係按照你所講，如果呢個個案本身係有源頭，能夠知道有源頭，而呢個個案又唔會擴散到其他社區嘅話，係咪呢個個案都作為唔係一個佢哋覺得係一個需要考慮嘅一個因素咧，咁樣即係作為通關嘅因素咧，好似呢啲咁樣，我都希望清晰啲。咁如果你話喂一個個案喺香港社區發生，但佢冇擴散到嘅，都作為一個已經因為咁樣清唔到零啦，又由頭嚟過，咁咪沒完沒了咯。咁所以我希望澳門政府同特區政府方面咧，就嗰個標準要講清楚。按照同新加坡做法就比較清晰嘅，佢。去到一個數字，譬如十日有一個數字，咁呢個數字低於某個數之下咧，都唔會會有一個啟動熔斷機制，超過呢個數就啟動熔斷機制。咁其實香港澳門可以採取形式，就係話，如果兩地香港澳門之間無論邊邊咧，當去到某個數字嘅時候咧，就啟動熔斷機制，咁就好過你而家咧定一個所謂。清零嘅標準，如果達唔到清零標準，就馬上停或者唔開動住。咁如果咁落去咧，就唔好話十一號啦，可能七月份開唔到嘅，因為你唔知道香港或者澳門咧邊邊會唔會有一個輸入個案，呢、這個輸入個案又好唔小心咁樣咧，俾到即係感染到個別嘅香港或者澳門人士，咁啊整個情況就比較上難咧。再真正開動到第一次嘅通關安排啦。 如果我頭先聽你咁講咧，因為你有講到譬如澳門咧，又14日清零，又28日清零，跟住又翻去14日清零。其實你係咪覺得即係喺整體成個磋商入邊咧，似乎係澳門上面嘅變數會係大過香港政府嘅變數啊？ 我覺得係嘅。可能佢哋。同內地傾嘅時候，當時嗰個準則係比較嚴謹嘅，澳門係做得真係比較好，所以咧佢哋喺嗰個清零嘅標準喺當時定立嘅時候咧係比較嚴格，對內地亦係內地係做得比較好啦，又比較嚴格。咁但係隨住而家嗰個疫情本身咧，嗰啲病毒咧，其實開始你我就一定要同佢再共存一段時間㗎啦。喺呢個情況之下，係唔係仲係好似以前咁嚴格咧？ 还是系我哋都要面对现实啦，又要有疫苗啦。不如就譬如打咗疫苗嘅呢个市民都可以去两边即系旅游啦咁样。如果系咁嘅情况之下，那个标准咪降翻低啲，达到某个数嘅时候，你就唔好启动个熔断机制。咁呢个做法咧就相对比较务实啲。其实我哋觉得最紧要就嗰、那个。病毒唔好擴散㗎嘛。如果你好似香港咁呢段時間，雖然有一段時間一個半個，但佢冇擴散到嘅。如果咁嘅情況之下，咪都可以呢啟動雙方面嗰個通關安排啦。 即係澳門嘅擔心就大於香港嘅擔心啦。即係如果我頭先聽你嘅形容。 我覺得係嘅，因為始終因為香港呢即係嗰個時不時有感染個案啦，同埋入境嗰個感染嘅情況呢每日都有通告呢都係有嘅。澳门咧就系一个佢嗰个航空嗰个交通情况冇香港咁频密啊嘛，咁所以佢出现呢啲个案个可能性系低嘅，香港相对系高咯。咁呢方面澳门嗰个担忧我哋嘅理解，但系头先讲啦，因为未来成个世界都系咁噶啦，要面对呢个病毒系一段时间佢都唔会消失，咁嘅情况之下系咪永远都唔启动旅游咧？如果系咁，俾我定一个标准。用熔斷機制的標準，然後去啟動雙方面的有關的旅遊安排，會更加務實一些啦。目前我希望都是雙方政府盡快咧傾一傾個標準啦，俾大家知道。 係嗱，姚思榮啊，關於香港同埋澳門咧嗰個通關嘅安排係咪要對等咧？嗱，尋日澳門就有一個嘅説法，佢就話咧係抵港同埋抵澳兩邊嘅措施咧並不掛鈎嘅。呢、這個就係尋日澳門人白爵綜合醫院醫務主任啊戴華豪去咁講啦。咁佢就話相信咧澳門人抵港嘅限制咧會比較寬鬆，細節咧就有待香港公布。而港府嘅發言人就話咧會同內地同澳門咧積極研究有序恢復正常跨境往来，但我亦都睇到你有一个嘅意见，你就推断咧系澳门嘅旅客，如果佢真系可以嚟香港咧，都或者会被安排咧去两大主题乐园。即系点解你会有一个咁样嘅推断嘅咧？即系个意思系咪即系话可能有机会，就算澳门人可以嚟香港嘅时候，都未必可以自由活动咧？ 我呢、這个观点系基于咧。前兩日澳門旅遊局咧就俾咗封信俾澳門嘅酒店，就提出如果你接待香港旅客嘅時候咧，有啲基本嘅要求，頭先嘉賓都講咗啦。咁好呢啲基本要求限制咧，我就覺得如果你話香港旅客過到去澳門嘅時候，單純去旅遊都有咁嘅限制，咁同樣澳門過嚟香港係咪需要同樣限制咧？咁我覺得咁樣比較合理啲咯。但系咧，第二個部分咧係冇清晰俾我哋知道嘅。如果過去佢唔住酒店，去探親或者商務點處理咧？係咪佢唔一定去酒店噶嘛？同樣澳門人過嚟香港，佢係探親或者商務，係咪都係唔住酒店？咁點處理咧？呢個問題就冇清晰講到嘅。咁所以我覺得應該到時係分咗兩部分。第一部分純粹去澳門旅遊啊，咁可能開頭嘅時候有少少限制。避免太多人去到有一個社區擴散，咁我理解嘅。但係探親同埋商務又點處理呢？咁如果你澳門係對香港嘅市民嘅做法係咁咧，我覺得香港政府相對咧都用翻一個咁嘅做法合理啲咯。所以我旅遊界希望兩方面都可以寬鬆啦，但係從香港市民的角度咧，覺得做呢啲嘢咧都應該比較合理同埋公平嘅。 系嗱，你讲到新加坡嗰方面啦，新加坡就话咧，即系寻日佢哋有一位官员咧，就系卫生部长啊，接受海峡时报嘅访问咧，就话佢哋会有机会今年年底咧，俾新加坡人咧出国休闲旅游嘅，主要就系睇咧系嗰个该地嘅确诊宗数。你自己又点睇即系呢啲咁样安排咧？ 嗱，呢个就全世界头先讲啦，因为病毒大家都明白，都唔会短期内会消失噶啦。逐步咁有啲國家對個旅遊入境限制咧，會逐步放鬆嘅啊。咁我睇到泰國最近都巴厘島都呢、這個都開放啦，係咪？ 係 啊，呢個 嗱姚思榮啊，因為唔好意思啊，時間所限，我哋睇下一陣間咧會唔會有機會可以同你再傾多兩句啊。

抗疫嘅跨部门工作小组嘅卫生部长黄月康啦。咁寻日咧就喺新加坡嘅海峡时报上面咧接受访问，咁佢又提到咧，佢哋咧有可能咧喺今年底之前咧就允许新加坡人咧出国休闲旅游，回国之后咧唔需要履行咧居家通知。咁一啲可能嘅目的地咧就包括咗香港啦、美国啦同埋欧盟嘅部分地区嘅。咁不过佢亦都有讲到一啲嘅条件嘅，就系、是、包括咧如果一个地方佢嘅即系感染率咧系下降，而佢嘅疫苗接种率咧系提高咧，咁就可以有机会考虑啦。咁所谓个即系疫嗰、那个病毒嘅即系感染率下降咧，就系讲话，譬如举个例，即系十万人得两三个感染个案咁样啦，咁样咁考虑呢啲条件咧，就可能会有机会咧，比起佢俾佢哋嘅国民咧出外休闲旅游啦。嗱，你点睇咧？澳门佢哋而家透露嘅呢一啲嘅标准去准许佢哋嘅人士去出国旅游咧？ 嗱，头先我澄清翻，我讲错系泰国，应该系泰国宝吉岛嗰度， 系冇错， 佢哋而家开放就系啦。咁而家嗰个世界各地对嗰个病毒感染个标准，同埋打疫苗之后点样能够防止社区感染呢，其实都开始想制定一啲标准出嚟嘅。咁始终全世界都冇可能就永远都封关啦，咁咁落去呢个经济无论旅游啊、航空啊各方面呢，都因为咁样停顿呢，会影响每个国家嘅或者地区嘅经济嘅，所以而家都系探讨个所谓疫苗护照啦，亦开始探讨旅游气泡啦，咁以往嗰、那个感觉就系话稍微少少放松咧，就会出现一个感染嘅情况。咁既然而家有疫苗咧，咁嗰个感染嘅情况咧，系咪出现一个可控呢、這个趋势咧？咁呢个其实世界各地都想制定嘅标准。新加坡我睇呢方面就比较清晰嘅，咁即係话假设去个地方能够有一个去定出个标准嘅话呢，佢就放心开放国民出去个地方旅游啦。咁前提当然佢哋国民都要打晒疫苗啦，咁样佢有信心佢自己个国家呢唔需要呢个国民因为感染到之后返嚟呢喺个地区扩散。咁之后呢个新加坡采取嘅态度相对开放嘅态度嘅。咁睇返澳门呢，我觉得头先我讲呢，澳門因為同內地開嘅時候咧，佢自己就做得太好啦，即係可能嗰間幾十日都未有感染個案，所以同內地開嘅時候咧，內地都放心俾佢開。咁澳門人過過內地又冇問題啦。咁內地人嚟澳門咧，佢又唔使擔心澳門感染到翻內地啦。咁呢個標準咧，佢一直我覺得都係有一個咁嘅即係心態喺度嘅。咁但係而家隨住呢、這個這個病毒呢已經是一個恆常化呢，我覺得全世界各地包括香港、澳門、內地呢，我覺得都開始檢討緊呢嗰個開放嗰個尺度是不是去到以往咁嚴啦。好簡單，佢而家由原來話要開放一段即係零感染一段時間，開頭14深入加入28，而家又變返14，即係證明本身呢佢哋都想逐步呢採取一個相對寬鬆嘅態度呢或者政策呢去開放返本地嘅旅遊嘅。咁呢方面我睇香港同澳門之間甚至內地呢應該都係朝住嘅方向去傾，所以我有信心呢七月份呢除非香港出現爆發呢，應該香港甚至香港同澳門呢甚至同內地之間呢個開放嘅可能性都相當之高嘅。 好多謝曬你姚思榮議員，休息一陣啦，轉頭返嚟呢傾一傾其他嘅議題啦。 50年後建黨百年座談會， 呢100年嚟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从来未试过跟世界头号强国决一雌雄。 香港智明研究所研究总监许晶教授， 对着美国不要忘记我们的初心，最终是为了我是要每一个中国人都要过上富足有尊严同埋有未来的生活。 今个星期六下午2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50年后 消费券计划7月4日起接受登记啦！年满18岁嘅合资格香港永久性居民同新来港人士，可以上 consumptionvoucher.gov.hk 登记，或者将书面表格交去指定银行同邮局。AliPHK、八达通、拍住相或 WeChat PHK 4-1，分期收到5000元消费券。7月17日或之前完成网上登记，仲可以喺8月1日收到第一期消费券。齐齐消费，大旺经济！ 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昨日呢就是7月1号啦，咁警方呢都系多区有一个比较严密嘅布防嘅。咁昨晚呢就发生咗一宗伤人事件，就系喺铜锣湾嘅崇光百货之外嘅。一名呢28岁系隶属于东九龙机动部队嘅警员呢，喺執勤期间啦就被一名嘅人士呢从后去刺向呢佢嘅左肩背嘅。咁佢就受伤送院啦。咁其后呢嗰一名嘅疑凶呢就是一个50岁的男子啦，就用刀咧刺向自己嘅，咁啊受伤啦，送院抢救之后咧就不治嘅，警方就将案件咧列作企图谋杀及自杀案处理嘅。咁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啦，佢寻晚咧就话啦，即系形容今次咧系属于孤狼式嘅本土恐怖袭击。又批评案发之后啦，网上有好多人咧美化事件，亦都有人咧挑动他人咧参与暴力活动。咁啊，警方咧系有需要打击嘅，呼吁咧社会要谴责同埋阻止挑拨咧及美化暴力嘅行为。而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咧亦都系强烈谴责咧袭击事件啦，并且系慰问咧受伤嘅警员嘅。咁啊，发生咗一啲不幸事件啦，大家都唔想啦。咁但系咧，不如我哋睇翻咧，寻日日头咧喺铜锣湾或者系旺角一带嘅情况啦。咁由于咧本来有团体咧，佢哋就希望举行一个游行同埋集会啦，喺维园嗰度，咁但系就被警方咧反对啦。咁但系亦都有啲团体咧，仍然即系希望继续咧喺寻日嘅时间咧，就喺铜锣湾一带咧开街站嘅。咁不过咧，都唔系太顺利嘅。咁亦都咧，如果根据即系警方嘅一啲嘅新闻稿嘅说法啦，就系佢哋喺寻日嘅晏昼大概系两点几嘅时候啦，喺铜锣湾嘅麦地臣街咧，就留意到有个女子咧手持横额，容易吸引途人聚集，引发公众卫生及安全风险，咁就上前查询，提醒嗰个女子咧就唔好违反相关嘅防疫法例。然之后完成查询之后咧，嗰个女子咧就自行离去。咁然之后到寻日晏昼三点几咧，就警方喺旺角道天桥近花园街同埋通菜街一带巡逻期间咧，就发现有人用扩音器广播，佢嘅内容咧怀疑有煽动成分，于是警方咧就上前作出警告。其后该批人士咧亦都自行离去嘅。咁寻日究竟喺铜锣湾一带嘅情况系点样咧？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职工盟嘅总干事孟少达嘅。孟少达你好， 系你好。 嗱，寻日你哋早晨，你哋寻日开街站咧个情况系点样啊？ 嗱，我哋原本系计划喺铜锣湾、湾仔同埋旺角一带开设街站啦，宣传七一嘅信息。咁我哋去到铜锣湾嘅时候，已经见到我哋平時擺開街站嘅地方，包括咗百德新街啦、東角道啦、渣甸坊啦，警方已經有大批警員喺度駐守，同時間咧係用橙帶咧圍封曬我哋以往擺街站嘅地方。咁我哋有成員咧喺橙帶以外嘅空間，希望可以開設到街站。咁已經有大批警員過嚟包圍啦，就警告我哋銅鑼灣一帶咧都係禁止擺街站噶啦。咁亦都我哋有一啲成员呢去到较远嘅地方，时代广场出面呢本来有个工会係摆咗街站派緊单张嘅时间呢，已经亦都係有警员过嚟招呼佢哋，叫佢哋收站。咁我哋一路后退啦，要退到去湾仔，咁我哋摆咗两个站啦。咁去到旺角天桥嘅情况呢，我哋本身亦都係有两个站维持咗一大段距离嘅。咁嗰两个站呢摆设冇耐呢，已经有大批警员过嚟包围。其中一个站呢有警员过嚟係即係封咗橙带啦。咁然后呢就已经冇市民冇途人可以接近个街站㗎啦。但係我哋嘅同事呢係继续嗌咪嘅。咁其中佢表达到呢就係近日嘅政治打压越来越严重啦，批评政府係制造白色恐怖。咁然后有个即係白衫嘅指挥官走埋嚟，就同佢讲，你话政府制造白色恐怖呢係属于煽动嘅。咁要求我哋即係唔可以再发表呢啲言论，同埋呢要我哋即係结束个街站。同时间呢亦都同佢讲，我已经俾警告你㗎啦。如果你去第二度擺站呢，呢个警告仍然係生效嘅。咁样。咁另外一个站呢，嗰、那个我哋嘅同事呢就本来係挂起啲直翻啊横额啦。个指挥官就同佢讲话，你呢啲嘢呢係冇经过申请嘅。 咁我同事話擺喺地下得唔得啊？唔得，擺喺地下坐街。咁然後佢繼續嗌咪，就批評政府即係用防疫啊疫情為理由去拒絕六四集會啊，同埋七一遊行申請。同時間亦都係批評警方嘅執法尺度。咁嘅時候咧，那個指揮官又再走埋嚟警告佢。依次甚至乎係話佢咧，佢嘅言論已經構成咗即係煽動人民就行政府噶啦。咁如果你再講嘅話咧，就要拘捕你。 嗯。 咁我哋兩個喺旺角天橋嘅街站咧，擺咗即係一個鐘頭到，咁就要被逼提早收站。咁都係啦。 即係其實佢哋警方所針對嘅咧，就係你哋嗌咪嘅字眼，就唔係針對住你哋一啲標語上面嘅字眼，係咪啊？ 嗱，我哋個同事嗌咪嘅時間咧，我哋嘅標語係寫住民生即政治，基層要公義。咁我哋同事嗌咪嘅時間咧，就提及到而家面對警方個警權過大嘅問題，咁正正反映咗我哋即係市民要關心政治啊，基層要公義嘅重要性。咁佢連帶即係佢就過嚟講，就係話，所以即係你所講嘅嘢就係構成咗仇恨政府啦，咁樣樣。咁佢冇清楚去交代解釋咁樣樣。 咁吴兆达，今次嘅呢一个嘅情况咧，你觉得对于你哋往后再去摆街站嘅时候，会有啲乜嘢嘅影响？譬如去嗌咪啊，讲嘅内容上面啊，会唔会系更加小心咧？ 嗱，我哋以往摆街站从来未试过俾警员咁样走埋嚟警告我哋嗌咪嘅内容系煽动仇恨嘅。 嗯， 咁到底即系警方？用乜嘢執法嘅尺度？點解喺琴日七月一號嘅日子啊，會用咁嚴苛嘅手段去壓制我哋嘅言論呢？即係令人會懷疑，到底香港仲有冇言論自由嘅呢？係咪我哋去發表一啲批評政府做錯嘢啊、批評政府缺點嘅言論嘅時候，就會被視作煽動仇恨呢？咁香港仲有冇言论自由可言呢？ 往后会唔会摆街站啲言论呢，或者标语呢，都会小心啲？ 嗱，我哋会再审视返个情况啦。即係如果政府係滥用佢嘅权力，係过分诠释法例而作出呢啲即係威吓性嘅指控啊，要我哋收声嘅话，即係我哋唔会因为咁而是完全自我審查去禁聲咯。 明白，多謝曬你，多謝曬你，蒙少達。時間所限咧，暫時同你傾到呢度啊，好嘛嚇，多謝你啊。咁啊，其實尋日咧，除咗係喺即係銅鑼灣東角道啊嘅利佐治街一帶咧，警方會有比較多嘅一啲嘅自查行動啦。另外咧，警方亦都喺中午嘅時候開始咧，就封閉咗維園嘅中央草坪足球場同埋籃球場嘅。咁個原因就係話，即係雖然咧，警方係已經係對於喺維園嘅遊行集會啦，發出咗反對通知書啦，仍然有人喺網上咧煽動他人前往維園集結。咁究竟尋日嚇維園同埋銅鑼灣一帶嘅情況係點咧？電話旁邊我哋請嚟灣仔區議員，係屬於銅鑼灣選區嘅邱文山啊，邱文山你好。 哎，早晨啊，陈燕平主持人你好，阿鬼 你好， 你好， 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咧？寻日市民啊，即系铜锣湾一带嘅市民咧，佢哋个反应系点样啊？收唔收到一啲嘅居民咧，同你哋反映一啲嘅意见啊？ 居民同商户都有啲嘅，咁始终寻日个情况就系七月一号啦，咁系公众假期啦，咁可能都有啲外佣姐姐，咁佢会放假，咁可能入咗维园或者。同上次6月4号有啲唔同，可能维园嗰边呢就都唔租场俾人啦。咁但係7月1号呢就琴日都有啲传媒朋友都会影到，就其实有啲亲子嘅足球班系安过人嘅。咁但係就突然间就话又唔俾打篮球，唔俾踢足球咁样。咁即係未必关政治嘅事。咁但係就咁佢哋我平日未必一定要出嚟表态，但我今日出嚟系踢波嘅。咁突然間，你話我聽12點鐘要封搶咁樣，咁可能佢哋都會有啲手忙腳亂，咁我接唔接小朋友好啊？咁類似咁樣嘅嘢啦。咁啲居民都有㗎，咁見到有落去買嘢嘅，咁一上翻嚟地面就 受到唔夠救助啦，咁啊亦都可能有啲買完嘢嘅，咁啊突然間有啲截查嘅行動，咁或者產帶，咁都要透過可能係記者同傳媒你落隊講聲，話喂到個居民上翻屋企喎，咁樣。咁甚至有啲情況就係即係衝入個商場度，咁啊越過咗間鋪頭再出翻嚟巴新街再做截查，咁即係銅鑼灣真係有街坊住嘅，即係無論係嚟行街又好，喺樓上住嘅都好，見到咁嘅情況，咁其實都會有啲緊張咁樣。 係警方咧，其實都是經過風險評估啦，咁就做咗尋日嘅布防行動啦。咁因為尋日都係7月1號啦。咁你覺得其實因為最主要係即係尋日啫，咁警方有一個比較嚴密嘅布防，係咪都屬於一個可接受嘅範圍咧？你覺得？ 每一次都有調整嘅，即係廣發之後，今次都應該之前試過6月4號或者6月16號嘅。應該是6月4號、6月12號啦，我更正翻。咁佢哋都會話圍咗產帶，咁有個叫做截查嘅區域，咁就唔會好好似以前咁，就你都唔知道其實邊個位企喺度叫做非法達義咁樣。咁每一次都有佢哋嘅調整，咁但係又咁樣講啦，即係冇得遊行，咁亦都市民亦都冇咗一個和平表達自由嘅渠道，咁可能激進嗰班，咁你哋用咗呢啲方法去處理咗啦嚇，咁但係而和平想表達自己意見嘅，咁可能連呢啲個聲音都做唔到啦，呢啲嘢嘅方法都做唔到啦，咁其實個即係咁市民會抑壓住噶嘛，其實冇得宣泄噶嘛，咁其實都要去即係了解翻個情況就係。是不是真的全部禁晒连街站都做不到是一个最有效的方法呢 明白下多谢你邱文山的意见是湾仔的区议员属于铜锣湾选区的。今天的节目时间都到此为止了跟着我们会有一分钟阅读的。而下个星期一早上八点到十点继续有萧乐文主持的千禧年代请各位听众留意拜拜。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子晴，制作周伟业。 大天的诗有议论，亦都有抒情。大天的散文，政治的批判和社会的触觉是并重的。到到这种料的篇章，要清楚鲜明讨论一事，并不是容易做得到的。不是语言不详，就是文字上过分含蓄，点到即止。如果你要肯定的结论呢，作者是不会为你落的。 至于部上的专栏作空谈和成游录都没有结集，我们今天要取书研究就不容易了。但是出版界有一个朋友看中了大天在部上每个星期日在专栏上面所写的一周几事，要为他的专栏出书，最终四本一周几事出版了。这四本书前九七几事系列文集成为大天先生最后的四本书，由远景出版事业有限公司出版，是大天每周会有的记录，亦都是生活的记录。 一位内地文学批评家叫做古远清，他读了这四本日记，在香港一本文学评论杂志上为这四本大天的作品写了一篇深入的评论。 这个是大天以日记形式将每日的起居饮食、郊游和行藏记录下来，内容丰富，从中你可以从记事之中得悉他见过些什么人，有什么活动，和什么朋友吃饭，书信来往，读者感想，生活的思考，以至国家世界大事，他引发的感怀都有触及。 朱君想一想，我们在过去日子里面有没有一位作家写过这样的文章呢？我个人认为这个恐怕是大天的破天荒写作。这样写作的构想恐怕是第一个。评论者都认为这些作品是香港专栏写作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大天的一周记事丰富多姿，就连社会状况亦都透过大天和朋友的往来反映了出来。所以说他不单只是日记那么简单的，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前九七几事》系列，作者大天，由远景出版事业有限公司出版。